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讲方法内联。在上一篇中，我举的例子都是静态方法调用，即时编译器可以轻易的确定唯一的目标方法。然而，对于需要动态绑定的虚方法调用来说，即时编译器则需要先对虚方法调用进行去虚化，即转换为一个或者多个直接调用，然后才能进行方法内联。即时编译器的去虚化方式可以分为完全去虚化以及条件去虚化两种。完全去虚化是通过类型推导或者类层次分析，识别虚方法调用的唯一目标方法，从而将其转换为直接调用的一种优化方式。它的关键在于证明虚方法调用的目标方法是唯一的。条件去虚化则是将虚方法调用转换为若干个类型测试以及直接调用的一种优化手段。它的关键在于找出需要进行比较的类型。那么在介绍具体的去虚化方式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代码。这里我定义了一个抽象类 binary op， 其中包含一个抽象方法 apply。binary op 类它有两个子类 add 和 sub， 均实现了 apply 方法。那么下面我便用这个例子来逐一讲解这几种去虚化方式。基于类型推导的完全去虚化，将通过数据流分析推导出调用者的动态类型，从而确定具体的目标方法。举个例子，上面这段代码中的 for 方法以及 bar 方法均会调用 apply 方法，且调用者的声明类型皆为 binary op， 这意味着 Java 编译器会将其编译为 invoke virtual 指令调用 binary op 点 apply 方法。那么在前两篇中我曾经提到过，在 C of Nodes IR 系统中，变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具体值。这些具体值的类型往往要比变量的声明类型精确。那么在上面这两张 IR 图中，方法调用的调用者分别为2号 new 节点以及5号 pi 节点。后者可以简单看成强制转换后的精确类型。那么由于这两个节点类型均被精确为 add 类，因此原 invoke virtual 指令对应的9号 invoke 节点都被识别为 add 点 apply 方法的调用。那么经过对该具体方法内联之后，对应的 IR 图就如下所示。可以看到，通过将字节码转换为 C of Nodes IR 之后，即时编译器便可以直接进行去虚化，并将唯一的目标方法进一步内联进来。不过对于上面这段代码中的 Not Inlet 方法，尽管理论上即时编译器能够推导出调用者的动态类型为 Add， 但是 C2 和 GRAD 都没有这么做。其原因在于类型推导属于全局优化，本身比较浪费时间。另一方面，就算不进行基于类型推导的完全去虚化，也有接下来的基于类层次分析的去虚化以及条件去虚化来兜底，覆盖大部分的代码的情况。那么因此呢， C2 和 GRAD 决定如果生成了 C of Nodes IR 后，调用者的动态类型便已能够直接确定，那么就进行这项去虚化。如果需要额外的数据流分析方能确定，那么干脆不做，以节省编译时间，并依赖接下来的去虚化手段进行优化。基于类层次分析的完全去虚化，通过分析 Java 虚拟机中所有已被加载的类，判断某个抽象方法或者接口方法是否仅有一个实现。如果是，那么对这些方法的调用将只能调用至该具体实现中。在上面的例子中，假设在编译 for、bar 或者 not inlet 方法时， Java 虚拟机仅加载了 add 这么一个类，那么 binary op 点 apply 方法只有 add 点 apply 方法这么一个具体实现。因此当即时编译器碰到对 binary op 点 apply 方法的调用的时候，便可以直接内联 add 点 apply 方法的内容。那么问题来了，即时编译器如何保证在今后的执行过程中binary op 点 apply 方法还是只有 add 点 apply 方法这么一个具体实现呢？事实上它无法保证，因为 Java 虚拟机有可能在上述编译完成之后又加载了 sub 类，从而引入另外一个 binary op 点 apply 方法的具体实现 sub 点 apply。 那么 Java 虚拟机的做法是为当前编译结果注册若干个假设，假定某个抽象类只有一个子类，或者某个抽象方法只有一个具体实现，又或者某个类它没有子类等等。之后每当新的类被加载时， Java 虚拟机 便会重新验证这些假设。如果某个假设不再成立，那么 Java 训机便会对其所属的编译结果进行去优化。以上面这段代码中的 test 方法为例，假设即时编译的时候，如果类程式分析得出 binary of 类只有 add 一个子类的结论，那么即时编译器可以注册一个假设，假定抽象方法 binary of 点 apply 方法有且仅有 add 点 apply 这么一个具体实现。那么基于这个假设，原虚方法调用便可以直接被去虚化为对 add 点 apply 方法的调用。如果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 Java 虚拟机又加载了 sublay， 那么该假设失效， Java 虚拟机需要触发对 test 方法编译结果的去优化。事实上，即便调用者的声明类型为 add， 即时编译器仍需为之添加假设，这是因为 Java 虚拟机不能保证没有重写了 apply 方法的 add 类的子类。为了保证这里 apply 方法的语义，即时编译器需要假设 add 类没有子类，当然通过将 add 类标注为 final 可以避开这个问题。可以看到，即时编译器并不要求目标方法使用 final 修饰符，只要目标方法事实上是 final 的，便可以进行相应的去虚化以及内联。不过如果使用了 final 修饰符，即时编译器便可以不用生成对应的假设，这将降低编译结果的大小，并减少类加载所需验证的内容。让我们回到原本的例子中，从 test 方法的 IR 图可以看出，生成的代码无需检测调用者的动态类型是否为 add， 便直接执行内联之后的 add.apply 方法中的内容。这是因为动态类型检测已经被移至假设之中了。然而对于接口方法调用，该去虚化手段则不能移除动态类型检测，这是因为在执行 invoke interface 指令时， Java 虚拟机必须对调用者的动态类型进行测试，看它是否实现了目标接口方法所在的接口。既然这一类型测试无法避免， C2 干脆就不对接口方法调用进行基于类程式分析的完全去虚化，而是依赖于接下来的条件去虚化。那么前面提到，条件去虚化通过向代码中添加若干个类型比较，将虚方法调用转换为若干个直接调用。具体的原理非常简单，是将调用者的动态类型依次与 Java 虚拟机所收集的类型 profile 中记录的类型相比较，如果匹配则直接调用该记录类型所对应的目标方法。我们继续使用前面的例子，假设编译时类型 profile 记录的调用者的两个类型 sub 和 add， 那么即时编译器可以据此进行条件去虚化，依次比较调用者的动态类型是否为 sub 或者 add， 并内联相应的方法，其尾代码如下所示。如果编译完类型 profile 中的所有记录仍旧匹配不到调用者的动态类型，那么即时编译器有两种选择。第一，如果类型 profile 是完整的，也就是说所有出现过的动态类型都被记录至类型 profile 之中，那么即时编译器可以让程序进行去优化，重新收集类型 profile 对应的 IR 图如下所示。第二，如果类型 profile 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某些出现过的动态类型并没有记录至类型 profile 之中，那么重新收集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此时即时编译器可以让程序进行原本的虚调用，通过内联缓存进行调用，或者通过方法表进行动态绑定。那么对应的 IR 图如下所示。在 C2 中，如果类型 profile 是不完整的，即时编译器压根不会进行条件去虚化，而是直接使用内联缓存或者方法表。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即时编译器去虚化的几种方法。完全去虚化通过类型推导或者类程式分析，将虚方法调用转换为直接调用，它的关键在于证明虚方法调用的目标方法是唯一的。条件去虚化通过向代码中添加类型比较，将虚方法调用转换为一个个的类型测试以及对应该类型的直接调用，它将借助 Java 虚拟机所收集的类型 profile。 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我们来重现一下因类加载而导致的去优